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o meet. 见面. To need. 需要. To bow. 鞠躬. But. 但是. Japan. 日本 Korea 韩国 To shake hands 握手 Can 可以 Continuously, always 一直 Let's try that faster. To bow. 鞠躬 To shake hands 握手 But 但是 Korea 韩国 Can 可以 Korea 韩国 To bow 鞠躬 Japan 日本 To need 需要 To meet 见面 But 但是 Korea 韩国 Japan 日本 To shake hands 握手 To meet 见面 Korea 韩国 To shake hands. 握手.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需要. What do you need to bring when you go mountain climbing? 去爬山需要带些什么? 握手. They shook hands. 他们握手了。一直 He is always working very hard. 他一直很努力。一直 What are you doing all the time? 你一直在干什么？握手。 They shook hands. 他们握手了。一直 He is always working very hard. 他一直很努力。